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四百七十五章，我睇见黑暗当中突然之间出现咗几块黑白相间嘅人面，一时之间吓咗一大跳。再仔细一睇，原来喺前边显然倒坐住好多人，面上边都戴住晒面具，塞住咗喺我哋嘅前边。大家睇明白咗呢啲系咩嘢，就冇咁惊啦。一时之间亦都不由得喺度琢磨紧，呢啲究竟系啲咩人呢？好显然呢啲肯定就唔可能系生人啦，佢哋全部都咁塞晒喺嗰度，系有啲咩古怪？大家就担心又炸，唔敢轻举妄动。行喺最前边嘅中宫就充当住一个探路先锋，冇几耐佢就慢慢咁向前行。随住灯光嘅拉近，我哋亦都跟住睇清咗前边嘅情况。只见到喺前边嘅石阶上边，逼逼劫劫、挨挨蹦蹦咁放住咗好多嘅干尸。呢啲干尸嘅身上边嘅衣服，大多数都已经同尸体合为一体，冻坏细歪咁布满咗前边嘅空间。而喺尸体嘅后边，显然系已经冇路可以行啦。巨大嘅碎石就塞住咗去路。豆腐啊，将欧阳圈放埋一边，垂住个膊头讲：，哇，点解呢啲人全部都死晒喺度嘅？中宫就试住搬喐咗几嚿石头，发觉呢一条通道嘅塌方啊，好犀利，已经完全塞死晒。张文啊讲：， 睇个样，呢啲人应该系被困咗喺呢度，冇路可以走，所以先会死晒喺呢度啊。 豆腐啊讲：，哇，临死之前佢哋仲戴住啲面具做咩？ 我讲，其实呢个都唔奇怪嘅，好多地方嘅藏族系有遮面呢一行嘅。古代嘅皇后将相死咗之后，有啲仲会戴住玉面金额。我谂呢啲人可能真系自知道死劫难逃，所以先戴上面具嘅。 张文岌岌头认同我嘅推测。呢一阵中宫啊讲， 完全都塞死晒，呢度啊真系唔似自然塌方啊！我睇好似系啲咩机关造成咁， 你哋睇呢啲人死嘅时候都死埋一度，显然系有准备嘅。我啊怀疑呢一个系自毁机关，话唔埋就系佢哋发动咗嘅。 豆腐露出咗恍然大悟嘅样，佢又讲：，哇，你咁一讲啊，真系好有可能啊！呢咁嘅小方古国系毁于战乱。上边嘅皇宫里面啲嘢亦都被洗劫晒，八成八咧就有敌人入出嚟呢个地方。嗰啲人啊为咗保护祭忌地，所以先嚟一个鱼死网破咁。啊，弊啦！咁样我哋应该点出去啊？ 冇谂到辛辛苦苦揾到一条通道，竟然就系咁断咗。我忍唔住啊闹咗一句，我讲。唉，呢条路行唔通，睇嚟仲係要从上边落手至得㗎。唉，唔理点啦，一定要諗个办法将上边嗰隻粽子仔搞佢落嚟先得。 豆腐就泄晒气咁坐喺个地上边灰溜溜咁讲：唉，而家香都请咗啦，一啲用都冇。我睇呀，我哋几个今次可能真係要玩完喺度添呀。唉，边个识念往生咒呀？唉，趁住而家仲在生，提前同我哋超度一下啦。我一脚伸落去度讲：，唉，你唔好喺度扰乱军心啦。天无绝人之路啊！嗰隻咁嘅粽子仔，如果佢係想害我哋嘅话，都唔使等到家下啦。我睇佢嘅意思呢，係应该唔想搞死我哋嘅，八成可能有啲咩用意。 豆腐嘅衰仔仲猛咁喺度泼冷水啊！佢讲： 唉，我睇咧，佢个用意就系想困死我哋喺度，然后咧就将我哋变成埋粽子，留喺度陪佢。啊，电影都有咁做啦。我又提起只脚再伸佢一嘢，豆腐即刻闪，委屈咁讲：唉，我哋都就快死啦，你可唔可以对我温柔啲咁啊？ 我话讲：唉，咁啊，等你死咗再讲啊。 张文啊讲：哎呀，咪嘈啦，咪嘈啦。陈兄弟头先讲嘅话咧，就比较再合理嘅。 那个小粽子呢就不似得要害人，他呢就是非要将我们留在这个地方的，是究竟想做什么呢？ 大家就百思不得其解，不过现在是这样，同埋这一堆尸体在一起真是几令人地呕心。大家就顺住嚟嘅时候嘅路就准备离开咯。中公啲下子就企喺个尸群入边，返回嘅时候自然佢就落咗最后呢，睇嚟可能真係尸堆太密集，佢咁一喐，其中两具嘅尸体一倒就顺住个石梯噗噗噗咁碌咗落去，猛然就碌咗嚟我个脚边。嗰具尸体上边就布满晒尸油，睇嚟我个鼻呢可能都已经有啲麻木㗎啦，竟然闻唔到有几臭啊！但系喺呢时，我突然间发觉碌到嚟我脚边嘅依具尸体系与众不同嘅。佢条颈上边就挂住一个装饰品咁嘅嘢，下边缀住一个黑色嘅牌，等我觉得好眼熟。我用个匕首就将嗰一块牌挑起身，等佢去睇一睇佢嘅全貌啦。我瞬间就认出呢一样嘢系一块代表撒满巫师嘅神牌，同我之前喺格格与公主里面攞到嘅嗰一块神木方耳环神牌嘅外观系好相似嘅，只不过呢里面所刻嘅嘢就有啲唔一样。我个心一喐，我话谂唔通呢一具尸体亦都系一个撒满巫师？家下就听到阿中公好惊讶咁讲。啊！依具尸体点解会自己咁跌落去嘅？我都冇喐过。中公嘅呢句话一出，大家就面面相觑，气氛即时就变得好诡异啦。豆腐啊吞咗啖口水讲：啊，唔通系佢自己碌落嚟？跟住佢对住个尸体讲：喂，大哥啊，你揾我哋有咩事啊？咁嗰条尸啊，梗系唔会开口答佢啦。我就叫豆腐唔好搞搞震啦，跟住我仔细去睇嗰一块撒满巫师嘅神牌啦，发现佢里面刻住嘅同样系一个螺旋形状嘅嘢，但系呢个螺旋呢同我哋之前睇到嘅螺旋图案系唔一样嘅，因为喺呢个螺旋纹入边显然有两个红色嘅嘢。我指住块牌问阿豆腐啦：喂，你讲呢两个血红色咁嘅嘢似乜嘢啦？豆腐諗咗一諗讲：啊，好似係一对匿埋喺黑暗里面嘅眼睛，睇到嘅人有啲毛管动咁嘅。依陣时专帅就沉住把声讲：可能就係一对眼睛。我明白佢嘅意思，我讲：你係咪认为喺嗰一个黄金大门后边好可能有活物？尊帅嘅神色就睇唔出嬲定係高兴，佢又微微咁合咗下头，眯住隻眼，似乎係有啲諗法啦。豆腐讲：哇，唔会话又困住一条好似咩蛟龙一卵嘅嘢係嘛？呢阵时尊帅好似諗到啲咩咁，忽然之间佢眉头猛然一皱，跟住伸出条脷舐咗一舐个嘴皮，俾人哋一种好怪异嘅感觉。我仲以为佢中咗咩邪添，呢阵时就听到佢讲：或者我知道嗰个大门后边嘅系乜嘢啦。豆腐即刻问：啊，咁系乜嘢啊？转帅拧一拧头讲：而家我就唔能够好确定，我需要一个验证啊，跟我嚟。佢讲完就走，我哋啊只能够跟上去啦。我哋冇几耐就出咗呢个通道。尊帅就一路向前，显然是向住嗰个黄金大门所在嘅位置而去。我心里边就觉得好疑惑啦，亦都知道尊帅呢唔系一个离谱嘅人，于是亦都冇多问。冇几耐，嗰一扇咁嘅黄金大门又是出现喺我哋嘅眼前。我哋之前嘅距离大概呢就系隔住20米左右。家下尊帅就停低咗身影。忽然就睇住豆腐讲：你就企喺呢个地方，唔好喐。豆腐就成头雾水啦，不过佢都系岌咗下头。然之后，尊帅啊伸出手，将豆腐嘅头灯啊揿熄咗，并且就叫佢唔好打开。然后佢又讲：一阵我哋其余嘅人都会到大门嗰边去， 并且我哋都会关灯。3个钟头之后，你再跟住我哋嚟会合。记住，唔理出现乜嘢情况，你都唔能够提早或者推迟都唔得。转睡嘅话就好似听天书咁，我完全系谂唔到究竟佢有乜嘢意义。豆腐啊睇咗我一眼，神情就喺度明显咁喺度问：喂，我究竟系按住佢讲嘅做啊，定系点啊？我皱一皱眉头，微微咁啊岌咗下头，示意豆腐你啊听话啦。跟住我哋就按照计划入咗去嗰一扇嘅大门嘅区域，而呢一次嗰啲呼去铎就冇再袭击我哋喎。头灯嘅照明范围只有20米左右，所以而家企喺呢个黄金大门之前，我只能够隐约咁睇到豆腐系处于呢个光明同埋黑暗交界中嘅模糊轮廓啦。跟住我哋亦都按照计划关咗头灯。黑暗系会俾人哋一种恐惧感嘅，因为人类嘅本性就系恐惧住呢啲未知嘅事物，而黑暗就系未知。当我哋啲灯一熄嗰一刻，我即刻感觉到自己背脊就凉浸浸，嗰对血红色嘅眼珠就不停咁喺我脑里边就冒出嚟。一瞬之间，我甚至有一种错觉，仿佛好似觉得身后边嘅大门里边，正有一对血红色嘅眼睛喺度窥探紧我哋。我忍唔住就拧转头睇咗一下，喺身后边仍然都系黑暗，冇啲咩眼珠啊咁嘅嘢。然而就喺呢阵时，黑暗当中响起咗一阵嘅脚步声，嗰啲脚步声好明显喺豆腐所在嘅位置传过嚟嘅，我心里边就郁闷啦。诶，咪叫佢唔好喐嘅咩？点解而家过嚟佢做乜事呢？跟住我旁边转睡又将个头灯啊打翻开，见到豆腐孭住欧阳圈，带住诗仙行过嚟，成头雾水咁讲：哎呀，3个钟头过咗去啊，而家做乜事啊？我睇住豆腐无辜块面，瞬间就目瞪口呆，有乜嘢嘢猛然咁喺我脑里边闪过。为咗确认清楚，我就讲：喂，小豆，你确定你自己真系等咗3个钟头？豆腐而家有啲嬲啊！哇，咁鬼死黑，又唔俾我开灯。唉，如果唔系木头喺我身边啊，我都吓死啦！变态，你做乜嘢咁？好似见到鬼咁嘅样嚟望住我啫？吓、啊，我知啊，系啊，我生得靓仔，但系你知我唔交机噶啦。就算我哋啊真系好鬼 friend 啊，但不过吓，话时话我唔会屈服噶。我啊抹咗抹嘴，冇办法讲出一句话。豆腐讲佢已经等咗3个钟头，但系天知道我哋其他人只不过系啱啱咁走入嚟啫噃，啱啱坐低都唔够5秒钟咧。呢3个钟头由边度嚟嘅呢？豆腐系唔会讲大话嘅，亦就系讲我哋喺行入去呢个黄金大门嘅区域之后，我哋嘅时间就已经唔一样啦。直到而家，我终于明白到万事通嘅尸体点解会发生咁样样嘅变化啦！我而家嘅脑即刻就飙出一句话：洞中数月，世上2000年。